我国民族古典《武亦图谱》通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名录。《武亦图谱》通志是在1790年4月发行的木版印刷版，是一部军事方面的古代军事武术图书，全面概括了向世界120多个国家广泛普及并推广的跆拳道历史性根源朝鲜民族的传统武术。它配以图画和注解，着重介绍了各种拳法、剑法、枪法、棍法、骑马等传统武术动作，还介绍了周边国家的武术动作。图画都是由朝鲜封建王朝时期著名画家金弘道所画的。《武亦图谱通志》如今保存在平壤的人民大学习堂。